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会有一些好歌要来带给大家，刚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昨夜星辰》，演唱的人叫林淑荣。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提起这首歌，你一定会耳熟能详了，它就是这些歌曲的原唱。接下来听到的是组合水木年华带来的《少年的烦恼》。水木年华依然在这一首歌当中用他们擅长的民谣摇滚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一代青年人的这种精神迷失吧。 我婆我佛的特呢，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我的考试成绩也不错，我从不曾缺少零钱过，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会在不错的大学毕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不再是玩游戏的年纪了，我想我应该变 是成绩也不错，我曾不曾缺少零钱过，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会在不错的大学毕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我不再是玩游戏的年纪了，我想我 前不久呢，水木年华是发表了他们的最新单曲，而且最新的消息呢是说他们将会有新的作品面世，不是音乐作品，而是他们要拍一部电影叫做《一生有你》。嗯，应该能够想象得到，这应该又是一部主打青春怀旧风的电影吧。继续还来怀旧一下哦，这是蔡琴的《读你》。 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呜、哦哦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切

天的寂寞给了我，剩一段记忆的空壳给了我。你啊，你让我舍不得，你啊，你残酷的定格，收获的季节你走了，留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你啊，你让我舍不得，收获的季节你走了，留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 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小霞的《舍不得》。你可能在脑海当中想，这个小霞是哪里来的，竟然唱得如此有品，如此好听。这个时候呢，真心没有人能将这一首歌跟黄绮珊联系在一起。我想，他也是要纠正那个被大众认定只会一位大飙高音的黄妈的形象，想要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或者是说更为立体的歌手黄绮珊吧。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是张亚东的《只爱陌生人》。

是赢走了我的心。 我，你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原唱莫文蔚的版本，而刚听到的这一位有点沙哑的声音呢，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文章。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温柔女声孟庭苇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中。好了，今天所有歌曲呢就是这样了，希望会合你的胃口啊。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夕阳在胸膛，明 正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相聚笑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是青草，全部是绿的。